定，令表現失準。另一名考生周同學說，學校雖然有安排電子成績表，但放榜當日會親身回去領取成績表，有老師在場提供升學輔導的支援會比較安心。日经新闻报道，英国政府已经向日本寻求协助，参与建设 5G 网络。英国上星期宣布禁用华为建设 5G。报道话，英国官员星期四曾经同日本官员在东京会面，英国可能会以日本的 NEC 同富士通作为替代供应商。消息话，英国政府正努力引入新的设备供应商，维持在 5G 建设上的竞争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外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暂时只系红隧港岛入口有车龙，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中九龙干线工程啦，由而家直到今晚嘅七点，介乎金粟街同埋新田地街之间一段嘅炮台街会临时封闭。马料水的瑞祥街都有工程，瑞祥街南行去污水处理厂方向的车辆是禁止掉头往科学园路方向。大屿山今日有停车位启用，就是位于大澳道，有97个私家车停车位会在今日起开放给公众使用。石澳泳滩就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到今晚的7点钟，石澳泳滩公众停车位内16个泊车位会暂停使用。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轻弹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九十年代陪你通宵轻弹的主持，有佢啊！ 我是陈永业，恭祝轻弹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弹浅唱不夜天。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班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翌日来到，你会怎样面对呢？ 策展人梁兆基就邀请了一班香港艺术家和大家透过艺术面对翌日。 顾名思义，翌日就是跟疫情有关，但是这个翌日我们就用了疫经的翌，或者出来的意思就变成、其实是第二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生活大家都有一个重大的转变的，忽然间大家都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咁所以呢个展览呢，其实就係想同啲 artist 一齐分享啦，同观众就係分享一种进入咗另一种状态嘅心情啊，同埋一啲好奇奇怪怪嘅思想。 今次参展嘅主要係香港本地年轻艺术家，用一啲非传统嘅手法述说一个个异想天开嘅故事。 例如谭仲文啦，咁佢一个作品亦都好有意思嘅，佢将三块绢布啦染成口罩，因为口罩有三层噶嘛，咁当然佢系做到好大嘅，嗰三块绢布大概系 A4 咁样啦，镶咗落一个透明嘅阿加力盒嗰度，咁就成件嘢咧就好 elegant， 即系好优雅，因为三层口罩啦，咁啊起咗个名叫圣三一，咁圣三一就有啲宗教意味啦，咁其实佢就系将而家我哋面对嘅疾病嘅痛苦，就相对将佢一个宗教化啊，又好似神圣化咗佢咁啦，而我哋嘅口罩又变咗好似其中一个圣物咁样，咁所以呢啲都系好反映而家呢个状态里边嘅创意啦。 翌日联展即日起至八月八号，地点上环荷里活道 Contemporary by Angela Lee， 详情请浏览www.cbal.com.hk。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好啊，星期日嘅晏昼两点零九分啊，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之外，仲有曾志豪。 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 唔系你唔系归家，系归来住吓？点解唔翻嚟啊？ 系 啊， 啊，我而家在遥远的家中啊。 系啊 ，work from home 啊。 系啊，点解咧？嗱，大家唔使惊，可能你话哇唔系嘛，豪仔你唔系中招系嘛？唔系，我咧都要同大家讲声抱歉，因为一朝早起身咧，老婆咧竟然唔舒服、啊，咁、老婆唔舒服咧，咁屋企嗰两个咧简直系如虎添翼啊！对佢嚟讲，百上加斤，咁冇办法。咁而家唯有就佢就卧病在床咧，我今日即系临时就告一告假，我喺屋企咧就同大家服务，兼且就煲下药啊。帮老婆搭下骨啊，咁样。 哎呀，真系好老公啊！ 不过我怀疑系因为我琴日激到佢病咗嘅。 哦，咁又好正常嘅。如果一个正常嘅女人琴日见到你喺厨房嘅表现，咁就真系。都几吓惊吓诶，觉得真系啊 吓。系啊，嗱，依家我可以同大家讲下，即系琴日你琴日你见到我出嗰个 post 先，我琴日喺自己嘅面书度咧、我就将我呢个经历摆咗上去嘅。嗱，我啱啱讲呢个， 一阵讲。 但我想先问下彭程，你唔会好欣赏我有呢一番嘅担当嘅咩？ 哦， 即系点解你冇啲鼓励俾我嘅？ 我觉得咧最紧要系咩咧？就系、是、安全同埋健康，尤其是喺而家咁嘅即系情况底下。所以你唔一定要咁样做嘅，即系总有好多解决嘅办法啊！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系咪？肚饿嘅话，总有好多方法解决嘅， 系啊 嘛。 肚饿嘅话，可以揾阿郑嘉颖添啊嘛， 咁咪系咯啊！ 即系点解我要将我呢个体会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可能你都有遇到呢个经验咧。咁话说咧，琴日。我老婆呢佢就有啲活动啦，佢就出咗去。咁呢个活动呢对我嚟讲呢係俾佢放风啊。即係佢都成个礼拜呕喺屋企啦。係啦，无期徒刑都要出去假释啊咁样。跟住我就佢臨出门口之前呢佢就问我一个问题，佢话夜晚个餐你搞得点啊嘛。咁我就。 好有自信咁啊，当然冇问题啦。 即係呢个时候你能够话唔掂啊，係咪？咁我就同佢讲话得，我搞得掂。跟住佢好唔放心。佢甚至乎呢同我讲话，你知道点样煲个饭我，我教埋你个步骤，我得冇问题，太睇小我啦，煲饭我系得嘅。咁跟住好啦，佢走啦。咁跟住当我对住两只嘢嘅时候，我谂住不如就咁啦，整一个小朋友最中意食嘅卤水鸡俾佢叹下啦，咁样。 哦， 鸡翼啫， 卤水鸡翼嚟噶， 卤水鸡翼。 你整嗰啲系卤水鸡翼 ？Excuse me， 你有怀疑咩 ？Oh my god！ 系，仲要有步骤嘅。咁咧，因为佢同我讲话卤水鸡翼啦，咁咧我就大安旨意系咩咧？之前我明明见佢买咗现成嗰啲卤水汁噶，你知唔知啊？ 哦， 即系一支支嗰啲 咧。系啦系啦， 系啦。点知咧，当我攞啲鸡翼出嚟解冻之后，我发现都冇咗嗰支卤水汁嘅。咁先发现，哦，可能用晒冇买到。 哦， 呢个时候骑虎难下，鸡翼都攞出嚟解冻啦。 系啦， 点算咧？ 发挥小宇宙嘅力量。 系啦，咁我就咧就揾 Google 啦，我就揾咗好多唔同嘅烹饪食谱啦，都有豉油汁鸡翼啦。嗱，我考下你啊，请问你点整啊？如果你冇现成个芝士豉油汁， 讲真啦，阿曾生呢啲，阿曾生呢啲真系好基本，豉油、盐、糖、胡椒粉，乜嘢都得噶。 咩啊？咁跟住点腌啊？ 咪豉油、盐、糖、胡椒粉腌咯，啲鸡翼啊，你唔一定要用嗰啲。 老水汁嘅，你知唔知？你有好多办法可以做嘅，但系我话即系最基本还原基本步 A B C， 就是你腌肉嘅时候，就系甚至乎你话，哎呀，唔系啦，我觉得都好复杂啦。咁有啲现成嘅鸡粉啊，系啦，都可以攞嚟腌肉噶。 腌肉我最兴啦，腌肉。哇！你唔早讲，有鸡粉系，琴日都见到有鸡粉， 哎、真系呢几排喺网上好多人讲噶嘛。 哎呀，你知唔知我跟住做咩啊？其实我觉得自己好叻噶啦，你真系要你听我讲，你都要赞一赞我。我咧上网我就打豉油汁鸡翼啦，跟住我见到有啲人咧由解冻开始教起。我就已经用咗佢嗰啲流水式解冻方法，你听过未啊？ 我流水式浸喺啲水度啊嘛。 流水喎、 啊，你仲开住个水喉喺度浸啊？ 劲唔劲先？尽唔尽责啊？呢个方法、 好，哇，好叻啊！ 系啦，我用咗流水解冻方法。 哇！ 我仲攞盐咧嚟去雪味、啊，佢有咁搞噶嘛？好劲噶，系咪啊？你都觉得叻咧，真系。咁、我搞一轮之后咧，最重要系咩咧？我就睇下佢嗰啲网上嘅餐单啦。佢真系有个豉油汁嘅调配方法咧，包括有老抽啦、生抽啦、有绍酒啦、有糖啦，同埋有水啦咁样，我就全部捞埋。但我发现屋企冇老抽。 唔使老抽系加色嘅咋，你要咸味先有豉油噶嘛？ 我鬼知咩？我见到老抽， 其实 我以为老抽系入味啲， 点 解？ 我真系想问一个问题，喺呢个网上边有咁多无穷无尽嘅食谱， 系咯？ 点解你一定要拣豉油咩话？豉油王 油汁鸡咯？ 点解一定要豉油汁鸡翼咧？ 我谂住最容易啊嘛，咁结果咧嗱，我就唔知道老抽原来唔管味，净系管样嘅啫。即系如果佢一早话俾我听，佢系偶像派嘅，我唔理佢啦。我本身行实力路线噶嘛，咁但系我以为咧，如果冇咗老抽咧，就唔入味啦。 屋企有冇焗炉仔噶？其实 有啊，有光波炉噶，好巴闭。 咁咪系咯，其实你求其腌咗咸少少鸡翼，哎呀，你加少少盐啊，加少少啲啲胡椒粉，辟咗啲腥味，再求其加啲豉油，少少糖，腌一阵。摆落去个焗炉嗰度，我肯定唔会出到你琴日煮嗰劈嘢出嚟啊！ 呢啲叫做咩？呢啲叫做拆过轻兵，呢啲叫做事过境迁。咁总之我从拣咧，我就攞咗豉油啦，攞晒其他嘢啦，但系就冇老抽。于是乎咧，我就谂住，不如我将喺现成厨房里边凡系黑色嘅嘢都倒落去啦。 请问你倒咗啲咩黑色嘅嘢落去？我好想知道、啊。 我见到老婆有一支咧，写住日式烧汁，咁咪倒。 日式烧汁都好好味噶，其实。 系啊，我就倒咗啲落去啦。跟住我又有见到佢有一只咧叫做减味嘅酱油喎。咁我谂住减味，即系我谂系冇盐啦。咁我又倒咗啲落去，咁然后就捞成一撇嘢。咁跟住我就倒落个镬度煎啦。咁咧嗱，好神奇喎，一路煎都冇嘢喎，即刻煎到最尾咧，咁即当佢啲汁收晒水之后咧，佢就突然间爆，哇！啲油弹到我咧，成只手都系痛到我，然后去到最尾我都唔知搞乜，我就求其攞个镬盖冚住佢。 你屋企琴日即系厨房冇事，冇失火已经系一个幸运嚟噶啦，真系。 咁然后就我就上菜啦，咁跟住我就个厨房 系 好恐怖嘅，但我抹干净晒。但最紧要就我俾我两个仔食嘅时候咧， 食客觉得如何？老细觉得点啊？ 系啦，我特登叫阿睇过嚟食先，我你快啲试下咩味啦咁样。跟住但我知会出事，我影低咗成个过程。佢一夹起只鸡翼，摆喺个嘴度，佢只系掂咗一掂啫，佢冇咬啊，佢掂咗一掂啫，佢咧。 唉， 然后佢就成个劈喺度，然后咧就狂饮水，跟住我做咩啊？佢话好咸啊咁样，然后我话冇可能嘅，跟住我自己试一试，果然原来可以鸡翼系去到一个地步咧， 系 摆唔到落口嘅，净系喺个嘴唇度舐咗一下咧，就已经咸到咧，我都自己话，我话做得好啊仔，放弃啦， 真系。 于是乎琴日嗰餐饭咧， 咁点算啊？琴日嗰餐饭。 白饭捞嗰啲三文鱼鬆啊， 系啊啲 饭素 啊嗰啲咁样啦， 系啦就系捞饭素就系、是、简直系惨不忍睹嘅一餐饭啊！ 真系饭素捞饭真系好好味嘅，你知唔知？ 饭贱咯，我只能够话饭贱咯。 就我都话噶啦，即系大海航行咧，真系靠舵手噶。 定海神针就靠老婆， 梗系啦。厨房真系啊！是你太太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啊。 你所以想想他出门口之前那种不放心的心情，从你刚才讲的说话真的很明白。 咁你有咩建议俾我？ 有咩建议俾你？一阵翻嚟讲俾你听啊！ 好啦，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啊！中女宅男杀很大啊！ 无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欣赏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在心底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少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受不为何只准陪我坐。你注意过我已经清过，世界太宽，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望见我，当你望见我，会碰碰那一个三年的我。 张国荣啊 ，Leslie 哥哥嘅冇需要太多啊吓，咁啊叶家亦真系唔需要攞晒厨房黑色嗰啲， 我头先估 黑色嗰啲酱油落去， 衰仔， 唔系即系咁啱得咁巧，好挂住想听到哥哥嘅歌声又咁啱你，就话俾我听嗱，我唔知道你琴日真系落晒屋企黑色嗰啲。黑色嗰啲嘢落去，佢系唔知道你煮完啲鸡翼真系一撇黑色嘅。我想形容俾大家听系似咩咧？我见到你嗰张相嘅时候咧，我都觉得你个仔其实肯放喺嘴边咧，都算系好勇敢啊！佢咧，我都估唔到你话俾我听系鸡翼先知啊，好似一嚿黑炭咁样啊！ 冇咁夸张， 有 你造谣啊！ 跟住我老公见到， 谣言啊！ 然之后我老公见到就哇！原来我都唔系咁差， 你男人之间无需要咁样比较啊，系咪先？唔系，但系我觉得唯一嘅分别系咩呢？就 系 我总之我就煮啊白霎算数啦。 其实我讲样嘢， 其实煮熟咗就算啦，一系就 你识煮饭噶嘛？系咪你识煮饭噶嘛？其实 咪又整咗个饭，有啊。 其实最简单嘅即系做法咧，我都好懒嘅。你知咧，而家喺呢个疫症期间啊，今日又可能、 啊、 今日又可能话疫症又创新高啊，差唔多成百宗噶嘛，睇啲报道。 你都唔多唔少会留喺屋企煮饭煮得多噶啦，老实，我都煮到叫咩？你话抗疫疲劳，我都出现煮饭疲劳一个情况。 系咩？ 好攰，好攰，好攰，真系有时即系尤其是 weekend 嘅时候，都好想唞下，唔想煮。咁我最懒嘅方法系啲咩咧？其实我真系我唔系好识煮嘢嘅，真系好老实讲。但系咧，即系 basic 嗰啲，我都话时候盐糖胡椒粉呢啲你唔少得啦。我最懒嘅时候就系将啲嘢所有嘢劈晒落个电饭煲嗰度， 跟住咧， 咁譬如我摆咗，我腌咗啲肉，跟住我又摆个番茄喺度，咪煮个譬如番茄饭啊咁样咯。咁我腌咗啲鸡啊，咁跟住之后咪可能摆啲嗰啲叫做虫草花落去，咁咪摆埋落啲个电饭煲嗰度，咁咪煮，咁又有个餸又有个饭，咁咪煮啲菜，咁咪 OK 咯。 诶，我做啲学嚟， 咁咪唔使好似你咁搞到成个厨房咁麻烦咯，你明唔明啊？ 我琴日其实屋企都有头先你讲嗰啲材料嘅，但系我个人啊就谂住。唔一步登天啊嘛，我谂按步就班。 系啊，一步唔登天啊，系落咗地狱啫。 系冇错。喂，但系嗱，老老实实，我呢个就唔系即系孤例啦，即系正所谓咧，我呢啲系现象啊，我系冰山一角嚟。 系啊， 因为咧，我发现原来咧，我琴日我摆上网之后咧，我就见到啲网民咧，佢话不如你快啲摆上去。苦愁者厨房嗰个咩嚟噶？嗰个苦即系主妇个苦啦，跟住系即系仇敌个仇啦，苦愁者联盟即系好似复仇者。 苦愁者系啦 系 啦， 复仇者呢个咩意思咧？跟住我先知道，原来有一个 Facebook 嘅群组系专门系话俾人听咧，屋企个即系 厨房煮食嘅失败经验。 系啦，系啦，即系原来系俾个究竟系老公定系老婆搞到个厨房一撇嘢咁样咧？ 系两个都有啦吓，即系总之系屋企人都有啦吓。咁啊，譬如我见到呢个里边咧，就话有啲妈咪啦，系啦，冇错，内功深厚到啦，系啦，冇戴手套洗碗，洗到只碗都砰烂咗。好啦，咁跟住煮餸嘅時候咩咧？即係譬如你知啦，咁你通常都係要拍下啲蒜頭啊、姜啊等等呢啲啦嚇。哇，佢真係勁啊！可能就真係，可能係有食過夜粥啊！真係唔止識煲粥，仲有食夜粥。一個蒜頭擺咗喺個砧板上面，然之後一拍個菜刀擺上一拍，哇！連把菜刀個柄同埋把刀都分開。你話佢係咪勁過葉問師傅啊？ 喂，咁佢劲过我喎、 啊！佢劲过你，梗系劲过你啦！佢未煮已经整烂啲嘢咯。 我好似都未试过整烂啊！我有试过咧，切西瓜咧攞唔到西瓜刀，我好似 你攞咗乜嘢啊？ 我攞咗普通嘅水果刀咯，跟住真系熬咗。 咁梗系啦，个西瓜咁口皮。 系啊，真系熬咗，呢、這个真系试过。同埋咧，我想话，你攞嗰个菜刀咧拍蒜头咧，我试过嗰个技巧系咩咧？就是如果你嗰、那个因为佢有刀柄咧，佢凸起咗噶嘛。 嗯、 我试过咧，冇将佢晾开喺个砧板出边咧，我晾咗喺砧板嗰、那个厨房嗰、那个即系地台上面咧。 嗯， 咁于是乎佢咪好似中间有个支点拱起咗咯，一摊咧 系 真系我知啊，有可能系会整烂。 其实唔使咁大力噶，你攞个刀背系咁轻轻拍就得噶啦。而家唔 蒜头如仇敌， 我唔系揼钉啊，而家揼钉都唔使咁大力噶， 系、啊、 对准啲位置就得噶啦。 系啊，嗱呢、這个苦愁者厨房咧，台湾嘅，因为啱啊，嗰啲译音都系普通话先读得准嘅，但系好笑噶，佢话咧希望大家将你嗰张相咧整。完嗰度送菜嘅相咧，喺上网，佢仲有加句啊，佢就话佢前世系一道咩餸，今世系一道咩餸，你知唔知个即系咩意思？ 咩意思啊？ 即系好似我碟鸡翼咁样啊！如果我摆我碟鸡翼上去咧，彭程就会写佢前世系一碟鸡翼，今世咧就有人话佢系，琴日阿黄耀祖咧就话似系一碟煎年糕咯， 系， 而你就话佢系一碟烧炭咯， 系啊， 咁所以我碟鸡翼如果摆上去咧，就会写住前世系一碟鸡翼，今世系炭或者系烧年糕， 系 就系、是、咁样， 真系、啊， 哇，好恐怖！但系我想话，原来真系好多嘅，唔单止有好多暗黑嘅厨房惨剧发生咧，有好多系。即系特别系咧，我琴日摆咗上网之后咧，有啲网友同我讲，佢就话阿爸入厨房，厨房就变战场啦咁样。 系啊，呢、這个形容都真系好似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发生噶。 咁我想问一下啲阿爸系咪真系咁不济嘅？系咪咁不堪 嘅？一啲唔识煮嘢嘅阿爸会系咯，如果识煮嘢嗰啲就即系剩翻转头，一啲识煮嘢嘅阿妈就唔会咁啦。以前我哋都有倾过，都一啲暗黑嘅，即系妈妈嘅暗黑料理，其实即系都。都有发生嘅，系嘛？唔系话一定系老。如果你话啊。 个外卖，咁、那个仔咪唔会食到，哇，好咸啊，咁样咯，系咪啊？ 唔系，所以嗱，我咧今日咧，真系都想同大家讲下咧，你有冇即系身边嘅男朋友或者老公咧、老豆咧，系真系一入厨房就变咗黑暗嘅战场咁样咧？ 系， 嗱，我真系好想问下咧，系咪阿爸厨房咧 系差啲嘅？ 全部都系有咁悲惨嘅下场。如果有嘅话咧，可唔可以等我都即系有一种同道中人嗰种嘅心凉咧？ 系、 等我都 feel 下。 打电话嚟啊，可以倾下，叫我哋。 系啊，嗱，1877388咧，我觉得今日真系可以做啲开放嘅热线俾大家讲下咧。疫情之下咧，即系当大家喺厨房嘅机会多咗咧，嗱，仲要有咁样。之前点解话超市咧啲人系咁抢嘢啦？同埋咧，点解？六点之后咁同食，但系都有好多人咧，就宁愿买外卖之后咧喺个街度食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话有好多人咧真系冇饭噶。 嗯，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无论系单身咧，定系两公婆或者男女朋友，佢系冇饭嘅。即系话你如果你叫入厨房咧，就会变咗好似豪仔咁嘅经历。 系。 我想问一下，有几多人咧嗰、那个厨艺你自己？即系嗰个悲痛嘅经历咧，系去到咁严重，你会觉得话唔得噶，如果我唔买外卖咧，个厨房会爆炸 嘅。系啦，第一睇下你系咪即系啦冇饭嘅屋企啦，第二就系你点解决啦吓、啊，即系入厨嘅话有冇试过啲暗黑嘅经历啦？打电话嚟倾下1872388。喂，两点半我哋一阵翻嚟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有职员确诊新型肺炎的屯门眼科中心，再有一名女职员初步确诊，她任职服务运作助理，平日主要负责处理医疗记录，亦会在地下办公室工作。她今个月13号起，每日早上一个半钟头负责为进入眼科中心的病人探热，当时有着合适的保护装备。新界西医院联网表示，眼科中心大部分的文职员工要入住检疫中心接受隔离检疫，眼科中心听日暂时关闭，职员会为受影响的病人安排改期，以预约当日手术或者门诊的病人无需到眼科中心。另外，由于眼科中心的病人医疗记录需要消毒封存10日，预计今个月28号之前的手术和门诊服务可能会受影响。至于寻日确诊的3名文员，目前在屯门医院留医，情况稳定。政府为较高风险群组提供免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包括的士司机，今日增设油麻地加士居道停车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检测人员着上防护装备，几十名嘅的士司机排队等候，地上有标记指示，排队人士保持距离。有接受检测嘅司机话，过程大约需要20分钟，亦都有人话预约安排妥善，但若果能够增加人手，就能够缩短排队嘅时间，又希望可以提供定期检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新型肺炎疫情在香港出现前所未见的社区爆发，个案分散不同地区和不同的行业，亦都有老人院舍爆发，如果出现更多个案，医院和检疫设施不胜负荷的时候，市民要作最坏的打算。他强烈呼吁市民合作，若要等候进入检疫中心，在等候期间不要外出。陈肇始出席电视节目的时候表示，禁止晚市堂食有助减少市民聚集，认为现时实施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有效。被问到政府会否安排公务员带头在家工作，陈肇始说，公务员事务局已指示各部门的主管将员工分组，适当的时候可以安排员工在家工作。他又说，市民对于政府服务有期望，会尽量作出平衡，政府应呼吁私人企业的雇主安排雇员在家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有阵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阵骤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喺港岛区，田湾山道天桥有紧急道路工程，田湾山道天桥来回方向近石排湾道而家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而何文田就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介乎平治街至到毛街一段嘅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嘅慢线而家系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疫情之下，家长要以身作则，时刻保持社交距离，严守良好的卫生习惯，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照顾家人，同时亦成为孩子的防疫好榜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系宅男？我觉得宅男系网上世界嘅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好多男仔都中意出街玩嘅。咁啊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匿喺屋企啦，所以系 Internet 嘅副产品咯。 咩系宅男？宅男就系留喺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系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是靓仔的宅男的。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吓2:36啦，有在家工作的曾志豪，同埋喺直播室嘅彭晴啊。 系啊，咁啊嗱，今日当然有好多新闻，大家要留意啦。譬如咧，其实应该阿林郑咧晏啲，或者好似而家已经进行紧记者会噶啦。 系、 咁啊，应该就会有啲嘢会 新措施啊，大家即系留心啊。 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啦。我谂都系离唔开同防疫工作嘅安排有关啦。咁啊，啊，真系大件事嘅，因为其实如果你望下今日新闻咧，全都已经传话今日嗰啲即系确诊数字可能都。 三位数字好似话有机会， 有机会。咁当然一间好快你就睇到啦，佢实际公布几多。咁而且佢直接影响咩咧？嗱，即系又系谣传啊，就话可能会同即系会唔会同嗰个食肆再加辣有关咧？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其中一个对我哋嘅影响咧，当然就系话喂。是不是真的即是你只可以买外卖呢，即是你连在里面堂食的机会都没有啦。 咁 就可能就会直接影响那些模范夫妻呢。咁他们会不会说咁点啊，是不是餐餐都要嗌外卖返嚟呢？如果唔系嘅话，是不是就好似变豪仔呢一招啊，自己入厨房。但是会暗黑料理咁出翻嚟咧？ 系，我哋有个听众啊喺网上留言啊 ，June 啊，佢话 cooking 同 swimming 啊系做人求生嘅基本技能啊， 啱啊， 点可以唔识噶咁样？ 啱啊，冇错， 系咯 ，swimming 有姿势好睇唔好睇，cooking 有好食唔好食，系啦， 就觉得好啱啊！呢啲真系求生技能嚟噶，所以细细个要滴啲啊，僆仔去学下游水噶，咁跌咗落水嗰度，起码都吓。浮得起啊，系咪？ 其实系嘅，嗱， 咁煮嘢食啊，医自己个肚添啦，更加啦。 系啊，其实嗱，大人系好啲嘅，因为大人咧，你求其掟个即食面咧，你搞得掂啊。咁琴日真系因为只不过一时谂住整多少少，呢啲叫做咩？做多就不如做少，于是乎就出咗事。咁但系咧，嗱，我想问一下咧，我唔知道我哋有冇啲听众咧，佢会好似豪仔嗰种经验系点咧？就系谂住。 按圖索引呢，我就上網跟食譜，跟住人哋嘅菜單，喂佢叫你咁樣打兩隻蛋就打兩隻蛋，加兩片葱就加兩片葱呢，你有冇試過係照做呢？其實最尾係 唔成功， 或者唔成功嘅呢？嗱我 你有冇呢啲經驗啊？你琴日就好明顯係啦。 我琴日知唔知我仲衰多樣咩呢？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參詳下。我琴日我照住佢嗰啲配方嚟落啦，雖然我冇老抽，我自己加多咗啦。但我話點解出到嚟會失敗得咁緊要呢？後來我睇清楚啦，原來呢我見到佢嗰、那個落嗰、那個老抽生抽嘅份量呢，佢係寫住我以為係一至二人份量啊。 哦，咁你點啊？ 知係十二人份量。 我有冇搞错啊？ 呢个系我觉得 你落咗几多少？我想问下，咁你落咗几多少？你落咗好多斤啊？你落咗十？ 佢全部写住，譬如话六百毫升啊，三百毫升咁样咯。 咁你就攞你屋企反而有量杯？ 冇啊，我就咁咋。 哦，即系你要目测。 我目测同埋随心自由心证随量咧，就倒咗啲落。 我想请教一下，其实你琴日煮咗几多鸡翼呢？我估都系十零 五只 鸡翼攞六百毫升嘅老抽，都系浸鸡翼啊，嗬，系咪阿君？ 系啊，跟住咪煮到煮到诶煎到佢收水咯。 哇， 系啊，即系嗱，所以今日咧，即系想问一下我哋啲听众咧，你有冇身边啲男士嗱？即系我觉得女士我哋讲过啦，我哋今日唔好针对女士，我想针对一啲男士咧，有冇你身边啲男士真系咧一落厨咧就即系好人唔叫佢做，一做咧就出事嘅。譬如我网上面见到咧，唔知点解比较多系台湾嘅，佢有一个咧就话，有一日咧就因为佢个老婆放工咧就要挂住喂奶。就俾个女啦，佢就叫个老公做，喂，帮忙煎葱油饼。嗱，我唔知彭程觉得煎葱油饼系属于咩 level 嘅厨艺嚟嘅咧？ 煎翻热佢咯，葱油饼都唔系容易嘅，不过 系啦，即系系咪都唔 对我嚟讲系嘛？我唔会觉得我样样嘢都唔觉得容易嘅，讲煮嘢食嘅话。 系啊，咁嗱，我觉得佢老公已经好诚实噶啦，佢同佢讲话，喂，你自己煎啦，我唔识、啊。咁点知呢个网友又唔信佢，佢就话因为佢挂住喂奶呢，佢就话嗱我教你啦，佢话你将啲油呢倒落个镬里面，然后呢再将个葱油饼呢里面翻两翻就得㗎啦咁样。你觉得呢个指导啱唔啱？ 唔系呢个指导方向系正確㗎。 系，我都觉得系。系有咩地方系会有问题㗎？ 咁嗰个火系点呀？几时先熟呀？咩嘅为之啱呀？ 系呀，冇错。同埋呢嗱，你知唔知喺呢个过程里面究竟将啲油倒落个镬度，系要等几耐先至摆葱油饼落去啊？定系倒完啲油落去就即刻落葱油饼啊？你话俾我听，又唔痛噶喎、 啊。所以你呢啲啊，真系啊，真系连呢啲少少以前嗰啲烹饪嘅电视节目都冇捞过嘅话咧，又真系好难嘅。 咪所以佢老公即系头先个网友嘅 case 咧，就话到佢喂奶之后咧，佢就话葱油饼咧，佢就俾咗一碟佢。咁我哋用翻头先个术语咧，佢嗰碟嘢咧，前世系一碟葱油饼。今世咧就純粹變咗包青天。 喂，我明白啊，嗱，但係咁嗱，即係嗱，可能你又會話啦，我點知要煎到幾時熟啊？又點知幾時食得啊？啱唔啱啊？咁樣好啦，我哋又調翻轉頭咁諗啦。一向以嚟，你都係食嘢嗰個，你唔係煮嗰、那個。咁如果你都擺得落口嘅，你都見到冇理由咁啊煎到黑掹掹，就話咁樣叫煎葱油餅噶嘛，係咪？即系你大概见到佢金黄色嘅话，你都知，咦，应该都得噶咯，因为佢都系熟噶啦嘛，系咪？不过你只不过系翻，我谂系即系煎翻热佢咁啫。 唔系，我谂咧，对个老公嚟讲 ，common sense 啊。 唔系，煎熟啲好过俾老婆话做咩做咩生嘅。不过咩叫生嘅葱油饼？ 咩叫系咯？咩煎熟啲咧？咪最多就煎得金黄啲啫。 系啊，嗱，但系譬如呢个就可能会出事啦。咁跟住，但系我觉得有啲咧，譬如琴日即系好多人咧，佢就话点解你唔试下用咧现成嘅用具？ 系 咩气炸锅啊？ 系啊， 我见有啲网友都同我讲，我话老细，不如你攞气炸锅算数啦。 你有光波炉噶嘛？屋企 我想话咧，我 系 有气炸锅嘅，我有光波炉嗰啲嘢嘅，但 系 个问题系都要调味噶， 系 冇可能就咁摆落去嘅。 系啊， 除非你话帮我听，原来就咁白杂就得咧。嗱，咁譬如咧用厨具咧，厨房啲用具咧，我亦都好想问下我哋啲网友咧，你哋啲老公咧系咪咁熟悉嘅咧？因为譬如咧。你知唔知嗰、那個？我係嗰個係水波爐嚟嘅，唔係光波爐嚟嘅。係。你知唔知水波爐有啲嘢要 要注意嘅使用嘅时候。 系乜嘢呢？我屋企冇嘅，因为我都冇买呢啲 kitty clock 嘢噶。 系啊，我琴日老婆千叮万嘱，佢就话你知个水波炉咧系要加水。 加水啊，因为水波啊嘛，系嘛？ 系啦，哇！好彩佢提一提我咋。 如果唔系，直接就咁摆落去。 系啦，我之前 会发生咩事噶？会？ 我又从来唔见到嗰度有入水嘅位置，我谂住水波炉会唔会其实嗰个水唔一定是水啊？即系个意思系咁嘅啫，系咪？好彩佢提一提我，原来嗰个水波炉嘅底咧，即系个底盘咧，原来掹出嚟真系可以加水噶，亦都系靠佢嚟蒸嘅。但系譬如呢啲用具咧，你谂下，如果你嗰个老公咧屋企有咁多先进嘅设备。但如果佢唔識用嘅話咧，都係出事嘅。咁所以咧，但係覺得個廚房設備好複雜嘅喎。譬如你淨係嗰啲咩養生攪拌機啊，定係養生鍋啊，你記唔記得？ 兩樣嘢嚟噶。 系咩两样嘢嚟 嘅？搞灌机系搞烂啲嘢，跟住攞去煮嘅。你讲嗰个养生锅系另外一啲嘢嚟嘅。 系啦，你识唔识？你识唔识用啊？ 我屋企我都话冇呢嘢，不过我知道有啲咁嘅嘢咯。 系啊，即系呢个我怀疑，亦都系咧一啲男士咧，佢好大压力咧，就系话 真系好大压力。我听你讲到好大压力，其实唔想入厨房咪唔入咯，使咪搞咁多？ 哦，呢、這个好多人都咁讲噶。琴日阿罗启新咧，竟然都同我做喺留言咧，佢就话会唔会系啲男士咧一劳永逸啊？ 系， 即系话诶，咁咪叻咯，你以后就 唔使入厨房啦，系咪？咁所以就系 啦，即系咁惊入厨房咧、 嗯。 所以其实咧，即系嗱，我哋可以挤低呢个题目咧，我哋问下啲男士咧。其实第一，你有几耐冇入过厨房？你怕唔怕入厨房嘅？ 嗯。 第二咧，就系、是、你入厨房嘅经历咧，通常系。你没有好结果啊，定系皆大欢喜咁样出翻嚟嘅咧？ 嗯， 衰过啲咩又即系你最擅长又系 煮啲乜嘢咧？喂， 可以顶住 醒下大家，而家系啦，疫情期间大家都即系煮饭嘅时候都煮多咗，不如又醒下我哋啊！你有啲乜嘢嘅要诀系啦，提一提我哋咧，系嘛？ 同埋我想征集嗰啲咧，即系同我一样失败的男人咧， 系 即系 煮嘢失败 系啦。但系如果你系天才小厨师，特别系男士嘅话咧，你都可以打嚟。即系等我哋了解一下，原来男同胞咧唔系全部都系一无是处嘅、 嗯。 入到厨房，我哋亦都唔系个个都搞唔掂。因为我知道其实好多男士咧 都好中意煮嘢食噶。 系啊，但系我都更加想揾下啲同道中人咯。咁啊，欢迎大家打咗电话上嚟啦 吓。冇错，1872388，今日讲下啊，系啦，入厨房的男人啊，失败或者成功经验都欢迎你同我哋一齐分享下。 几多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鬼沉？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新，动植物接种沦陷，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悲伤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You're drowning a s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a s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a s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真的非常需要啊，在这个时间需要点乜嘢？百毒不侵啊 ，Rubber Band， 啱啊，嗬，系咪啊？ 都 OK 嘅， 系啦。 或者如果平时唔好咁嘴刁嘅话，我只鸡翼咪食得落口咯。 咁咁咸咧，大佬你五只鸡翼浸600毫升嘅老抽，我真系谂唔到有边个可以食到咯。你 系啊， 你真系啊，下次啊吓睇清楚先啊，知唔知啊吓？好啦，1872388啦，系啊，冇错吓。咁啊喺厨房当中啦。男人入厨房系啦，有冇遇过好似豪仔呢啲例子系啦？整得即系今次麻麻地啦，系啦，失败啦。你暗黑料理咧，到底系点咧？有冇啲咩方法改善咧？系嘛？网上而家咁多食谱，参考一下啊，成功机会又有几高咧？吓、啊，喂，呢个时间我哋听一下听众嘅谂法啦，系咪？有啊， 1872388， 冇错 ，Lawrence，hello， Lawrence。喂，你好，你好， 你好啊 ，Lawrence， 你好两位， 系啊，点啊？你经验系点啊？ 喂，其实煮饭应该比较容易啲，唔系咁困难，我自己觉得啊， 系， 通常都系嗰啲盐糖啊，热完之后摆落个干菠萝或者摆落个 air fryer 度，咁咪怼落去咯。咁你通常佢会教你10分钟、5分钟，即系我会觉得就系如果你怕生或者怕熟嘅，咪试下5分钟。唔熟嘅咪就再多幾分鐘咯，即係慢慢試咯，又 係嗱，我個人係想話俾你聽咧，煮熟佢咧，我係唔怕嘅。但你個問題係，我係衰喺葉味嗰度啊嘛。即係阿 Lawrence， 你有冇試過為啲食物調味然後出事先？ 有冇啊？ 調味又冇喎，通常即係葉嘢係最 簡單 咯，最簡單咯，係咯，反而真係我覺得係最簡單。 系啊，喂，咁你嘅本领系点啊？你讲嚟听下先。 我嘅经验啊，你先系，即系譬如 系啦系啦， 都系豉油糖酒，嗰啲白胡椒粉，咁咪腌完佢之后，你闻到其实你闻到最简单就系你腌之后咧，你闻落去香唔香，或者睇落佢色系得唔得，咁你就会知道。喂，笑啊，喂，真系好癫喎呢样嘢。即系你闻， 我知 以前咧，你腌完之后咧，你闻落去就会发觉啲系咪系咸啊，就系甜啊，就系其实 闻得到。 我啲你闻得到啊，咁你就觉得就可以系咯，摆落个炉度再搞搞佢。 哎呀，我琴日知唔知点解衰咗啊？因为我琴日煮只鸡翼出嚟咧，我一望到佢，我就谂起啊，同彭程嘅肤色系一样咁健康噶、啊。咁我就即刻觉得应该好味道啦， 其实我真，所以我想请教阿曾志豪，其实即系你入厨房咧，你琴日搞到咁样啦，系咪由细到大咧，你都完全唔需要入厨房，即系少少基本 系啦， 少少基本嘢你都唔识。 但系我冇试过咁样腌鸡翼咁解啫。如果你净系叫我煎熟佢，但系咩调味料都唔落嘅，我一定做到噶。我琴日就系因为个人啊，衰在咩？想做多一步啊，行多一步，结果就行差就答错 咗。 系啦，但我想问 Lawrence， 咁你 嘅效果 系啊？ 效果系碟个味唔啱啊，定系点咧？ 哦，太咸啫，冇嘢嘅。 卖相都唔得啊 ，sorry。 我个僆仔一摆落口度，一啖都唔敢食，就掠翻出嚟咯。因为佢话：，哇，点咁咸嘅，爸爸？系啦，其实我觉得系调味出事啫。Oh. 喂，但譬如你咧，喺咩情况之下咧，你先至会落厨噶？即系会唔会你其实你好惯冇人煮饭啦、啊，定系咩时间你先要自己入手煮啊？ 都惯性落厨噶，即系唔俾人搞厨房啊！即系通常啲人话煮嘢嗰啲咧，咁我通常都会自己一个人。喂，我搞多我自己嚟，啲嘢俾人攞两个攞十份都好咧，都我都唔需要自己煮咯。 哇，好嘢喎！咁你有啲咩拿手嘅系啦，简单嘅菜式可以教一教我哋啊？尤其是而家大家疫情底下，可能都要屋企煮饭，你觉得点样教一教我哋？尤其是啲失败嘅男厨神咧，系啊。 其实鸡煲啊最简单咧，腌完之后沙茶酱、磨豉酱、落蚝油，跟住搞掂。 哦。 哇！你讲 到未啊？ 你其实如果根据你讲法。发射火箭多容易啫咩？行入火箭道揿个仔咪飞上去咯。 其实真系 唔能够咁样讲嘅， 唔係，即係基本你醃咗佢先，咁你就有味㗎啦。咁你即係譬如你好似煮做啲話煮雞煲，咁你都係老抽、生抽、甜檸爪、糖啊呢啲椒粉啊，啲醃完咗之後，跟住你再煮嗰陣時，發覺學你話齋，你煮嗰陣時你覺得唔夠鹽、夠糖嘅，你先至再加味咯。呢個係真係。真係最安全， 寧願淡啲，係咪唔夠到時先再加味，係咪好過即係一次過？係 啦，一路煮冇錯，一路煮嗰時咪一路加落去咯。譬如你覺得沙茶或者柱侯啲唔夠味，先至慢慢再加包。即係當然你爆姜爆葱呢啲就真係指定動作啦。 係咪啊？喂，你嘅狀況係點㗎？譬如你係成家立室啦，定係點㗎？而家你嘅狀況？ 是咪嘅是咪嘅是咪嘅是咪嘅是咪嘅 是咪嘅 是咪嘅 是 咪嘅是咪 嘅 是咪嘅是咪嘅是咪嘅是咪嘅是咪嘅 是 咪嘅是咪嘅是咪嘅是咪嘅是咪嘅 是 Lawrence 是咪吸引你其中一个地方就是懂煮嘢食，佢点样围到你啊？ 围到啊？唔系啊嘛，冇夸张。O K 啦，煮饭 攞啲白胡椒粉嚟围到佢。 你最中意食佢煮嘅咩餸啊？ 啊，佢煮嘅明炉乌头咯。 乌头， 明炉乌头， 明炉乌头，我喺酒楼食咁样。 佢咪买翻嚟嘅啫，呃你啊佢。 是真的， 是乌头，即是乌头，即是你咪出街食嗰啲， 我知啊， 老 系啊系啊系 嗰啲咧， 泰式嗰啲啊，有一条鱼嘅碟啊， 系 啊， 其实屋企煮啊几廿蚊，我出街食成百几二百蚊， 系啊， 真系 系啊，哇，你真系， 但系你女朋友识唔识煮嘢食噶？ 你当佢唔识啦。 嗱、我呢啲同道中人，可唔可以叫佢过嚟同我哋互相打气先啊 ？O K 系 O K 嘅。 你有心煮 系 咩话？ 真系有心煮嘅，我话有心煮。 系有心煮就得噶啦，系 有心煮就得。 佢都教落，佢教落嗰啲油盐糖都系嗰啲。 系啊，系嗰几味腌嘢噶咋。是啊，是油盐糖，记住啊， 是啱嘅，啱嘅， 系啊，同爱情一样啊，即系适度嘅关怀啊，系啦，陪伴啊，系啊，一样就得噶啦。 唔系，同埋咧，而家好多视频咧，好多 video 可以喺 YouTube 嗰度可以睇下，即系其实呢个系，即系有啲系好简单，有啲系即系由头嘅过程开始切葱切姜啊，火候去到边度嗰啲咧，其实即系嗰啲咪。俾啲新嘅朋友仔試下，俾紅仔試下， 係啊， 係咯、啊。喂，其實呢個同嗰個人嘅性格有冇關係嘅咧？我曾經見過有篇文咧，佢話落廚特別講男人咧，佢話係反映出佢，譬如話個人夠唔夠耐性啦，又或者有冇規劃啊？因為佢話咧，原來一個叻嘅煮嘢食嘅人咧，唔係話佢嗰個廚藝，而係話佢要規劃得好仔細咧。譬如佢一早諗定我要解凍啦，提早一日解凍啦，我又要準備嗰啲唔同嘅材料啦，按部就班咧。你覺得呢、這個同你嘅性格有冇相符㗎？即係你係咪都一個規劃得好仔細嘅？ 我、這、呢個我都要自認一下，都有啲相關嘅， 啊，真係 相關嘅，有啲相關嘅， 係 啦， 係咁啊，豪仔，記住啦，要有適當嘅規劃嘅，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即係反而唔係話佢對烹飪材料嗰啲掌握，而係佢個人咧錯唔咗一定啦，係咪可以由一做到五嗰啲步驟咧列好曬咧？我就啱啱唔得咯，我真系唔可以做到呢个步骤，所以我揾到个原因啊，同我天分系无关嘅，系性格问题。 真系同你性格有问题，你可以咁样谂到嘅话，都真系性格问题啊！好啊，喂，多谢晒 Lawrence 啊， 多谢 Lawrence，thank you，thank you， 好，拜拜，真系睇下。你睇下 Lawrence 系几 ，Lawrence 个女朋友几幸福啊！豪仔吓， 真系啊！你听得出佢把声都好，规划得好好噶， 你聽到佢就有條真係啊，所以係咯，一個規嘅男人，即、就、係、是、一個規劃得好好嘅男人，做得好。 哎、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Hi， 乜你咁 cute 嘅？ 其实你系咪赞紧我咧？ 呢、這个就真系见仁见智啦，唔怪得一班艺术家都要回味一下呢一个咁耐人寻味嘅题目啦。 听下海伦韦伯画廊总监杨广发 Kenneth 点讲啊？ 因为其实而家海外嘅定义咧，其实我就觉得有啲好泛滥噶啦。譬如你俾人形容你 cute 唔 cute 啲啊？其实佢未必系赞紧你 Q 嘅，我哋以前做展览咧，有阵时都有啲作品咧，睇嘅人咧都会觉得，咦咁 Q 嘅，但系其实我哋自己或者甚至乎艺术家唔觉得 Q 嘅，咁啊，所以今次咧我哋就，诶、哎，我哋不如今次特登就用 Q 可爱啊，你要做主题，名正言顺去做一个展览。咁呢个展览其实我哋想问，究竟乜嘢叫可爱咧，或者乜嘢先至唔？ 四位艺术家透过作品探讨可爱的定义，可爱的美学到底有没有标准的呢？ 四位艺术家里面有三位就是香港，一位就是日本艺术家，第一位就是李慧娴，另一个香港艺术家就是梁嘉怡，第三个香港艺术家就是周俊辉，最后一位艺术家就是来自日本的首都大夫。 好，唔该晒啊，1872388打嚟一起同我哋倾下。 近月超过八成半的受访者家中曾经出现松鼠早患，部分人被虫早咬。全球新型肺炎确诊人数增至超过1400万，死亡人数突破60万。世卫表示，全球在过去24小时新增近26万人确诊，大约7360人死亡，两个数字都是创疫情以来的新高。美国、巴西、印度依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头三位国家。美国在过去两星期50个州之中，有43个的确诊个案，增幅都上升。其中佛罗里达州、德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增幅最为明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东九龙文化中心有建造工程啦，直到下昼嘅6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福图街嘅一段慢线，同埋福图街通往观塘道一段嘅慢线咧，都系封闭。东涌的文东路就有渠务工程，文东路和宜东路交界处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受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夏日心蚊蚊，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暑假到啦， 咪咪唱，暑假要点过先够开心啊？ 有假放，玩咩都一样咁开心啦。 尽量瞓晏啲嘅， 睇下电视啊，摊喺张床喺度谂嘢，好正啊！ 做少少练习啦，你全个玩晒嘢都系唔得噶咯。 整西瓜粽， 打下机啊，同啲女仔一齐 shopping 咯。 你睇佢哋斋讲啊，都咁开心啊！ 斋讲都咁正，咁斋听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 听咗当玩咗，都一样咁开心啦。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 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啦，1872388啦，豪仔。 是啦，我哋又喺度。今日中女宅男沙很大咧，就有啲特别安排啦，因为小弟咧而屋企咧就照顾老婆。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抱歉啦，我就唯有咧在家工作同大家倾电话。不过我哋依然都会贡献我哋所有嚟，希望大家高高兴兴噶。 系，冇错，今日就同大家讲煮嘢食，系啦。 冇错啦，咁啊，头先我哋都听到啲听众啦，特别系男士，其实佢都鼓励我嘅，佢话唔使惊啦，虽然你琴日煮咗个失败， 系 啲鸡翼啊 ，spider chicken wing 啊， 系可以 买啲鸡翼， 系啦，系啊，咁啊，即系系啦，再煮下啦，喺边度跌低，喺边度爬翻起身。系嘛？ 对啊，咁而家嗱，就我哋呼吁大家可以打嚟啦。有啲听众其实都轮紧电话噶啦。咁你可以打1872388。我哋都特别呼吁下啲男士咧，即系你煮嘢食叻唔叻咧？你嗰个经验系点咧？你有冇一啲即系，如果你系女士咧，你有冇身边啲男人咧，佢落厨真系好可怕嘅。咁头先浩仔曾经讲过嗰个特质咧，你觉得同唔同意咧？就系话煮嘢食叻嘅男人咧，佢原来其中一个性格咧，就系话佢个人做嘢咧好有规划，好有条理。就唔会系即系谂到咩先做乜嗰种人，咁啊似乎系一种性格嘅即系特质嚟嘅，唔 知即系冇呢种性格特质就唔好入厨房啦。咁啲阿妈一定有啦，系咪啊？ 啲阿妈梗系有啦，你净系见佢 K 温已经帮佢稳定大学一年班喺边度读就知啦，系咪先？系啦，所以大家可以打嚟即系倾下1872388。 系冇错，呢个时间我哋都听听歌啊，系咪啊？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其实我都好中意一路煮嘢食一路听下歌噶，除咗听收音机之外，系啊，啲 mood 度啊嘛，啱唔啱先？甜甜地嘅呢只歌就啱晒啊！ 呢只歌如果你跟住做，点整？ 整咩啊 ？Cooking you 变咗系 Cooking you 啊！一听到呢只歌就知道煮啲清新嘅嘢啦，系嘛 ？Loving you, Minnie Riperton。这首歌我想即是很经典的冧女情歌啦，曾志豪你有听过的是不是这首歌？ 当然有啦，这个真的由细听到大，同埋呢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一打这个 Loving You 在网上面呢，全部人都告诉你元祖海豚音啊， 是啊， 高音难度 极高 啊，真的很犀利。你只是你想想这首歌在卡拉 OK 怎么唱啫？ 冇啊， 只是中间那句啦啦啦啦啦就 OK 啫，中间还要来一个啦， 是啊，但原来这个啦啦啦啦啦啦咧，本来唔系啦啦啦啦啦噶，应该可以都讲俾大家听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先。 好啊，咁你介绍下先。 系啦，呢一只歌即系啦，我谂好多即系电台嘅 DJ 咧，系啦，都好中意有时播下呢一只歌啦，尤其是一啲咩情人节啊等等呢啲日子送俾你嘅爱侣啦吓。咁一只好冧嘅情歌，你睇啲歌词都已经系好痴缠啊，就好冧啊，即系好想成日都即系陪住你啊，爱住你啊吓，等我嘅世界更加缤纷啊，我同你一齐老啊，要喺你身边。哇！我哋就好似活喺春天咁。咁呢只歌咧，其实就唱嘅人咧就系Minnie Riperton 啦，写呢只歌嘅人咧都系佢哋两公婆一齐写嘅。 系系系， 由 Richard Rudolph 系啦，佢哋咧就一齐创作呢一只咧就系咁冧嘅，即系情歌。1974年嘅时候咧就创作呢一只歌啦吓。75年嘅时候咧，咁 Minnie Riperton 咧就出咗佢嘅唱片，咁啊推出咗呢一只歌啦。而呢一只歌咧，Minnie Riperton 咧，当时咧咁就未出唱片之前咧，都系喺啲即系当然系喺呢个行业里边咧就做嘢啦，做唱和音。咁有机会出唱片啦，咁佢咧就希望咧 Stevie Wonder 咧就做佢嘅唱片监制，系啦，咁就帮佢监制呢一只歌啦。咁但系咧，基于呢一个唱片啊，大家唔同唱片公司嘅关系啊，咁所以咧Stevie Wonder 咧就唔可以用自己嘅名义嚟到帮佢，咁点算咧？系啦，佢属于因为呢一位咁强劲嘅音乐人帮手。咁我谂咗条桥啊，不如咁啦，我唔用我自己嘅名啦，我仲用第二个名系啦，冇错喺呢一张即系唱片里边咧，就帮阿 Minnie 咧就系就监制呢一只歌。咁我用咗个名咧叫 El Toro Negro， 咁系西班牙文嚟嘅，系啦，意思咧就系黑牛啊 ，Black Bull， 系啦，亦都咁啱得咁巧 ，Stevie Wonder 佢嘅星座系金牛座，咁所以咧又突出翻，系啦，又突出翻佢即系系啦呢一个嘅身份啊咁样。咁头先你又话呢一只歌系海豚音好突出啦，咁仲有咧佢嘅配乐嗰度咧，佢用啲雀仔声啊咁样系咪啊？ 系啊，嗰个真系正，我真 系。嗰个正，系啦，佢话呢个都系阿 Minnie Riperton 佢自己讲翻，即系系啦，以往佢都话啊呢啲都系一啲意外嘅一啲尝试嚟噶，又咁啊，又觉得几好咁，于是就系咁样。就摆咗落去嗱，但系头先佢只歌里边咧，我哋咪听到嗰个 chorus 嘅部分咪有啦啦啦啦啦嘅。 系 我睇翻啲说法咧，佢话原来咧呢一只歌有唔同嘅版本嘅。佢话咧之前有版本咧叫做 unedited version 咧，就唔系啦啦啦啦啦嘅，而系嘛呀呀呀呀嘛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点咩嚟噶？ 系咩嚟嘅咧？咁样呢一只歌咧，其实咧就系里边嗰个嘛呀呀呀呀咧。就是其实是 Minnie 同埋 Rudolph， 即是他们两公婆的女儿叫 Maya。 Maya。 是啦，咁呢一只歌呢其实呢他们就写来哄为了个女儿来创作的。咁原来话他们呢就写呢只歌的时候呢就諗住个女儿。咁呢就唱嘅时候呢咁啱个女嗰时应该大概两三岁到嘅，同佢哋喺个 studio 嗰度呢就一齐听住一齐录音。话佢哋两公婆呢其实呢就係想个女听住咪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就好似妈咪继续喺度咁样。咁佢哋两公婆呢就可以呢出轨咗去街喎。咁我唔知呢个係真定假啦。咁但係呢啲就係即係一路流传落嚟嘅一啲嘅说法啦。所以当我哋以为呢一隻歌係一隻好冧嘅情歌嘅时候，咦原来佢係为咗佢女呢而寫呢一隻歌咪呀呀呀。咁後來呢本來出咗呢個 version 嘅時候呢，嗰啲電台 DJ 就話啦，喂唔係喎，你咪呀呀呀呀得太過分好多喎，所以呢就變成咗呢個 冇咁好聽喎， 係呀非歐嘅 version， 咁同埋變咗呢就係啦啦啦啦啦啦，所以都幾得意喎呢一隻歌。 同埋我覺得呢最大感受係咩呢，原來只要你用一啲即係好似天使一般嘅聲音去唱呢，就算個歌詞呀係點樣你都會純真嘅，因為明明佢第二句歌詞是话即系making love of you 咧 is all my 咩咩 my day dream 咧，即系我全日都净系想同你行埋一齐啫。 系 呢啲歌词咧，如果你话就咁我哋而家讲咧，你梗系觉得话哎呀唔要啊，好出轨咁样。但系咧，我谂如果你用即系佢嗰个天籁嘅声音，仲要配合埋咧呢个咁清新嘅环境咧， 系 佢呢句说话冇任何即系所谓 污染啊，系啊， 真系冇任何污染。如果你真系要谂到呢啲所谓即系相爱嘅画面咧，你好似谂起伊甸园啊，好似谂起佢哋两个人着住个皇冠啊、花环啊喺度即系走嚟走去咧。所以我觉得呢个真系犀利，即系用咁纯洁嘅歌声咧唱所有嘢咧，都变得即系嚟得干净，同埋即系纯洁。白雪无瑕咁样， 系啊，好似纯正嘅爱咁样啊， 系 啊，不过就即系好可惜啦，即系英年早逝啦，系啊， 系啊，哇，真系咁后生， 系啊， 咁后生，79年就走咗， 31岁啊，当时即系 Minnie， 不过呢只歌嘅成绩系做得非常之好啊，喺唔同嘅榜上边咧都名列前茅啦，都可以话咁啊，留俾我哋嘅，我谂啊，除咗俾个女之外啦，系啦，可以令佢记起翻啊，妈咪有曾经妈呀呀呀呀呢一只歌之外咧，仲系。可以留俾我哋一首其中一首啦，可以氹我哋情人嘅一首歌吓。Loving You， 我都将呢只歌送俾我个老公啊，听日佢生日啦。 恭喜 晒！系啊，送俾所有7月份生日嘅朋友啊。 罗启新的太太今天生日了，应该 是啊，没错。 Josephine 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Loving you。 Stay with me while we grow old, and we will live each day in springtime. 'Cause loving you has made my life so beautiful, and every day of my life is filled with loving you, loving you. I see your soul come shine.And every time that we, ooh, I'm more in love with you.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Do do do do do. 好，我是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呢？咁好明显宅男就係黐家啦，咁黐家就少啲使钱啦，即係又可以唔使出街做错事呀咁啦，咁所以都几好啊。 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撒恒德。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啦，而家係3:18啦，豪仔呀，咁喺屋企嘅豪仔，仲有喺直播室嘅彭晴㗎。3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咁熱嘅啦，熱辣辣嘅時候，梗係留喺室內嘅地方啦，啱啱先啊嚇？ 係啊，我哋咁啊，如果你就有啲入熱廚房嘅經驗， 入熱廚房嘅經驗啊， 係啊，可能聽完之後我哋心涼咧， 係 仲差過我嘅話，心涼咯。 我聽到啊 ，Cyrus 咧，我哋喺聽眾喺網上面話咧，佢話煮嘢食都唔係真係咁難啫喎，啱啱我先包完餃子嚟喎，哇，包餃子都唔係容易啊，如果啲皮仲要自己整嘅話嚇， 係啊。包餃子我都有信心㗎，即係老實實。如果你包，你拆好個皮，整埋啲餡，我包落去，我 OK 㗎。 係啊，煮埋俾你啊，好唔好啊？ 我自己煮 OK 嘅， 係包埋俾你，跟住攞去煮，應該都搞掂啦，係嘛？ 唉，所以唔容易㗎，我覺得。 係咩？嗱，問阿張生啊，佢等緊啊嚇。Hello， 張先生，早晨。 Hello， 你好，張生。 Hello， 豪仔。 Hello， 張生。 張生，過幾招嚟睇下。 唔係嗱咁樣嘅，我聽見豪仔煮啲雞咧煮到窿曬啦，咁其實我有個諗法嘅。 我要澄清，我冇窿，俾我講多次，佢冇窿啦，鹹得滯就冇窿，冇窿，冇窿，冇窿。 你話乜係乜啦嚇？ 佢冇窿，佢鹹得滯，鹹得滯，鹹得滯，鹹得滯啫。好，張生你繼續。 係咯，你一至二人，你當咗12人咁樣就死咗啦，係啦。咁嗱，實最簡單咧，即係最好有氣炸鍋啦，我覺得最好有氣炸鍋。 簡單啲， 佢唔使用油，乜都唔使嘅，即係好似焗爐咁嘅啫。 係， 但係就即係佢有曬顯示俾你聽，你做啲咩菜式咧，用啲咩時間温度嘅。 係，所以好簡單，係咪？就咁嗱，我未用過氣炸鍋，豪仔你有冇用過？ 我有水波爐啊，其實係咪都 OK 噶嘛？係嘛？ 唔係，如果你水波爐，我建議你用蒸嘅方法仲簡單啲咯。如果你水波爐。 其实我都是 即系你当蒸煮咁啫嘛，豉油、粟油、 调味啊，调味我失败咗啫。不如你话俾我听，最简单嘅调味系咪即系好似净系落啲胡椒粉都 OK 噶？ 嗱，其实咧乜嘢都好似蒸海鲜咁啊得噶啦。 系， 咁你豉油、粟油加啲葱啊、姜葱已经 OK 噶啦。 嗯， 咁要加几多咧？我得5隻雞翼嘅话， 唔系嗱，如果你唔识咧，我觉得你用。黑椒粉啊，加啲盐啦，叶皮咧，即系加啲麻油啊，加啲姜啊， 系就得啦，张生。 实得噶。 系啊，但系阿豪仔咧，佢即系你听得到佢嘅疑问嘛？佢话唔知落几袋，五只系噶个份量，即系啲盐系咪要翁晒啲鸡翼啊？定系要落，净系好随意落少少咧？ 系咪长量都得噶啦？ 一般嚟講咧，如果你一磅雞翼咧，你落半羹鹽應該好夠噶 啦。 哦， 係啊，好夠好夠噶啦。 一磅雞翼半羹鹽。 咁如果你唔識用，係啦係啦，你唔識咧，你用蒸嘅方法啦，最簡單，好似蒸煮咁咯，當。 係。喂，咁張生，你個人嘅性格咧，同頭先豪仔嘅推測一唔一樣噶？你咪真係個人都幾有規劃咧，所有嘢都即係規劃得準備得唔錯噶。 係啊，我10歲開始煮餸噶啦，我依家今年61歲咯。 61歲啦， 系嘛？ 我唔似喎， 系咯，你 把声 开始煮餸系真噶， 系啊，我煮咗50年餸啦，其实煮餸噶， 但系先十岁入去整即食面唔计嘅， 唔系，真系煮餸嘅，去街市买餸。即系以前个社会系好穷噶嘛， 系 咁啊系。不如你讲嚟听下，你嗰阵时你嗰、那个生活点样噶？十岁就自己去街市买餸，咁你惯唔惯嘅嗰阵时？ 冇问题嘅。即系我哋嗰阵时啊，我谂即系五十年前啦，即系比较穷啦，话五十年前，即系咁讲七十年代嘅时间都唔系好有钱嘅。咁即系煮餸系一件乐事嚟嘅，因为。一家人，譬如有一家六七口六个人喺度食饭，咁你煮得餸好味啦，咁系帮到大家嘅。 系啊， 你要用最少，通常都系食埋啲汤渣啦，要，即系会煲汤，跟住食埋汤渣啦，又即系瓜菜嗰啲不多少噶啦。 系啊，其中有味素。 咁你嗰阵时咁细个，跟住可能屋企人去街市咧，或者后来会唔会你自己去咧？你有冇发现咧？可能街市嘅人对你咁细个咧系特别好噶。即系会唔会俾多啲着数？ 会啊，会噶，会噶，会噶，因为佢觉得你都细路仔唔会呃你咯。 我冇呃咗你唔知啊？ 唔会噶，因为嗰阵时我谂我同你讲，即系我哋有即系执啲报纸去卖都有噶，即系一毫子一斤咁样啦。 哦， 即系攞啲报纸去包嘢噶嘛，报纸可以包嘢噶嘛。 系，因为真系好唔同。而家你话啲人落厨可能系为咗生活情调咧，但系当年你阿张生嗰个系真系为咗生活噶嘛。即系为咗照顾， 系啊，因为妈咪要做嘢啦，咁嗰啲工作咧就分派咗你啲兄弟姊妹，你又做洗衫啊，你就洗碗啊、拖地啊，你又煮餸啊嗰啲咯。 个个屋企都系咁噶啦，嗰阵时都 系啊。不过而家梗系幸福啦，即系冇办法，即系我哋都要承认咧。小弟嗰个年代，即系就算我唔入厨房咧，都一定有饭食噶嘛。咁所以就冇咗呢个技艺咯。 系啊，张生有冇一两味系容易啲？头先你即系讲气炸锅，系咪即系所有嘢其实即系基本上有好多嘢摆落气炸锅都能够煮出一碟食得入口嘅餸噶啦，其实。 冇错，我觉得气炸锅系即系帮到依家啲年轻人煮餸嗰个好好嘅一件宝物嚟噶，就 系。 系。 喂，如果你讲得啱啦，年轻人咧，你会唔会可以讲到一个好处咧？可能系话嗱，而家啲僆仔你点都要识得煮嘢食嘅，因为可以帮到你一啲即系有咩本领啊，或者有啲咩特质嚟培养。 你净系出去食饭，喂，你净系出去留学，你要照顾自己啊！呢样样嘢都要学啦，系咪啊？ 可能有更多好处咧，有冇咩？咩體會到？張生講嚟聽下。 唔係嗱，即係煮餸咧，其實咧，你練到個人嘅耐性啦，即係肉速執不達啦。咁你又要好有細心，即係好夠調理啦，要整好多預備功夫啦。 嗯。 咁你啲嘢咧，就要就限時要完成啦。即係大家對於嗰個時間管理咧，就會做得很好啦。 係。 所以我覺得即係年輕人應該學習嘅，因為即係好多好多理論學到嘅中間。 系咁阿张生，你屋企通常都系负责都系煮餸啦，咁你太太就真系可以坐享其成，享受你嘅美食啦，系咪啊？煮嘅美食 都可以咁讲嘅，不过即系都可能食得太多都唔到，多习惯冇赞美嘅说话噶啦，已经系。 我又同意，即系你见惯咗啦嘛，英雄见惯亦常人，佢餐餐你餐餐都系整鲍鱼俾佢食咧，佢开始发觉都冇乜特别。 咁你有冇系咯创作一啲新嘅餸菜，令到佢能够得到呢啲惊喜啊？有冇啊？ 唔系嗱，就我咁样嘅，我建议年轻人咧上网去睇一啲 YouTube 嗰啲片咧，好多嘢学到嘅。 系， 即系好多好多嗰啲blogger 咧，佢又有好多 idea 咧，即系你就算你自己冇 idea 点样煮啲咩餸咧，你一上网揿一揿嚟睇下，咁你净系写个菜式咧，已经知道好多人识得点煮，点样教你啦。你系口齿自通嘅。猪都唔使买嘅，真系。 系咯。 但系咧，你知我琴日嘅体会系咩咧？真系空洞同埋峨眉派咧系唔同嘅。我就举个例咧，我琴日就系整个豉油鸡翼啫嘛。咁咧，佢中间有一个调味料就系落绍酒咧。但系 A 嗰个食谱咧同我讲咧，就要先落绍酒煎一煎，后来先落嗰啲生抽老抽。但系 B 嗰个食谱咧，佢就叫我生抽老抽加埋绍酒咧，全部捞晒落去。跟住我望住，你话几大分别咧？咁跟边个好咧？好迷茫啊！你知唔知啊？我哋 总之唔好加太多啦，你明显唔够啦。最后尾加翻啲豉油啊，加翻啲盐椒啊，加翻啲盐啊，可以帮到嗰度，或者嗰个麻油啊，可以帮到噶嘛。咁你明显唔好过咗火仲好 OK 嘅。 系啊，还原基本步 系啱 嘅，最基本就得 啦。 多谢晒张生 ，thank you， 多谢你，拜拜。系啊，即系无论几多岁都好啦，即系少少呢啲求生技能，即系煮食啊。 的而且确好重要，唔使咁复杂噶，豪仔谂得真系。 系啊，咪同埋我觉得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咧，好似张生所认为嘅，会唔会煮嘢食令到你学多咗唔同嗰啲性格嘅特质咧？多咗耐性呢、這个都系好事嚟嘅，真系。 咁呢个都系当然啦，预备嘅时候真系要好多耐性噶。1872388，欢迎你打电话嚟都一齐同我哋一齐倾倾啊！ 结吧，端庄美好的装扮，带着柔亮的光环。说破就逝去还，白夜任风吹走满身忧患，天边看雨花，想烧死又太原谅我不对你膜拜，其实我早决意越界，明日地上越望越坏，我种种的丑态一刻崩解到无坏， 非常凝重的这一首歌曲啊，吴嘉熙加上有余香莹的《天昏地裂》啊，即系老公入厨房煮餸，都会不会搞到个厨房天昏地裂咁样啦吓？1872388啦吓，今日就同大家一起倾下啦。不懂入厨的男人入到去，到底煮完出嚟会发生啲乜嘢事呢？有冇办法真系可以改良改进到你？有冇呢一方面嘅经验咧？打嚟一起同我哋倾倾啊吓！三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听你嘅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过百宗新型肺炎确诊同初步确诊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昼4:00喺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据了解，当局将会宣布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公务员在家工作安排。卫生署同医管局会下昼5:30召开记者会，交代新型冠状病毒最新嘅疫情概况。對於有評論指豁免強制檢疫是新一波疫情的源頭，政府發言人表示，本港至今從未錄得任何由內地、澳門或者台灣到港豁免人士確診新型肺炎的個案，目前大多數的輸入個案都是從外國回港的香港居民，認為有關的評論屬於誤解。發言人表示，為了確保香港各方面能夠在疫情期間維持正常運作，包括確保香港的物資和食物供應充足，確保政府事務正常運作，符合香港經濟發展利益的商業活動等考慮，為跨境貨車司機、機組人員、船員、外國政府領事等必要人員設立豁免檢疫機制就屬必要。因疫情的發展，當局已加強對外國到港豁免人士的檢測安排，所有經機場入境獲豁免檢疫的人士，除了需要接受14日的醫學監察之外，還要接受病毒檢測。馬會跑馬地總部一名員工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馬會說，昨晚接獲該名員工通知，他上星期三接受病毒測試，結果呈陽性，他上星期一最後一日上班， 之后留喺家中工作。马会表示，已经即时联络由今个月四号起曾经同该名员工密切接触嘅员工，安排佢哋尽快接受病毒测试，会安排呢批员工同埋其他同确诊员工喺同楼层工作嘅员工在家自我隔离14日。社交媒体应用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据报已经同英国政府洽商，又已将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并在当地开设3000个职位。不过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引述消息报道，是由于中英关系近日紧张，双方的谈判已经中断。路透社报道，由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拥有的 TikTok 正是受美国华府的审查，因此 TikTok 期望成立国际总部，作为脱离节节跳动战略的一部分。报道指 TikTok 有几个总部选址，伦敦是其中一个，但就未有透露其他的潜在选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而何文田咧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介乎平治街至到芜湖街一段嘅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嘅慢线封闭。而大角咀都有水管爆裂，大角咀道去达界限街方向近富贵街的第一和第二线而家是封闭，揸车朋友呢度是不能够左转入富贵街。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己为人，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星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已经顺利举行，视像版精华将会在7月19日星期日下午4:30到6:00在港台电视31和31A 播出。 公众亦都可以透过港台网站重温声音版精华、流动程式 RTHK My 重温颁奖礼，又或者登入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特备网页 Drama Awards 2020，浏览更多资讯同埋其他得奖名单。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享。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我哋又翻嚟啦，而家系3:36，我依住咗4:00啊吓啦，咁啊即系系啦，政府有啲特首有啲重要嘅关于抗疫嘅一啲措施要同大家讲啊，咁啊大家继续留意住啊吓，咁啊 豪 仔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啊，好多人帮你啊。是啊，我哋网上面我又听电话之前就讲下啦。Cam 佢话咧调味以茶匙、汤匙做标准嘅吓，因为你成日都话唔知落几多吓，或者嗰个次序，佢煮嘅时候咧先落酒，劈腥味，佢菌类都一样。生 老抽是入味的，是啦，没错，这个可以提你。另外 Samantha 就说了，好吧，最简单盐水鸡翼啊，上网的食谱真的帮到你的，还有要试试味的，知不知道啊？ 我找了我的仔来试味咯。 你找你的仔来试，其实你有 他觉得不好， 为什么你自己不试先呢？连你自己都不敢试，是吗？ 是的，为什么我自己不试先呢？可能我想着将那个重责就摆。 系咁，当然都有啲即系啲听众就提你啦，屋企准备啲罐头啊，甚至乎求其煎只蛋都应该唔系好难嘅。 我有嘅，我就系谂住高级少少。 够啦，系啊，我哋有时循序渐进，量力而为，系咪？ 嗱，咁但系我哋如果放眼世界咧，嗱，我哋固然有啲听众会睇嚟啦。放眼世界咧，头先我同彭婷都揾到个资讯，都几好嘅。嗰个系日本咧，佢哋越嚟越多男士下厨啦， 系， 同埋佢有个趋势。好得意喎，就係話年紀越後生咧，佢哋入廚嗰個次數同埋意願咧就越強烈嘅，即係譬如佢話咧，嗰啲後生嘅男士咧，二十至到五十九歲啦，咁佢話如果佢越後生嗰啲咧，一日起 系接收得唔清楚啊，系啊，咁啊，大概话有三个礼拜，系啊，一个礼拜有三日就系煮落去煮餸嘅，系啦。住家 系啦，所以其实仲要可能系越后生咧，就越有嗰个机会咯。 系啊，我觉得呢啲都系有时啲烹饪节目咧，而家咪好兴搞啲咩 Master Chef 啊嗰啲咧，其实多唔少都有啲影响噶，真系令到啲人都中意煮餸啊。咁当然啦，我哋之前譬如霆锋等等，系啦，落厨煮餸，即系吓专注嘅男人系最吸引噶嘛，系咪？呢啲都影响到啲男士咧，当然啦。都走入廚房學下煮嘢食，我覺得即係都影響有。 係喎，你提起我，點解我唔打佢唔係霆鋒咧？ 爭太遠啦個 level 係咪？不如聽下聽眾嘅電話啦，好冇啊？ 好啦好啦，呢個時候有咩意見先？ 莊小姐 ，Hello， 莊小姐你好啊，莊小姐點啊？ 我叫 Angel 嘅 ，Angel 你好 ，Angel 係講老公嘅學金飲， 係啊係啊，點啊？ 老公佢煮嘢食 OK 好一好。 点啊？ 一般嘅好少少啦， 一般嘅好少少， 一般嘅好少少， 食得入口嘅 ，OK 嘅。 好食过我嘅， 哦， 因为我哋两个系模范夫妇，经常出街食饭嘅。 哦 ，OK， 咁生咗个仔之后就要学下煮嘢食啦。 哦，生个仔就要煮啦。 系。 咁煮啲乜嘢咧？系啊，点开始嘅咧？系咪？你话你哋本来都模范。 点开始？佢都系上网睇咯，但系佢跟得好足噶。呢条味料咧，跟足几多汤匙啊？八分几、四分几啊？煮完嘢咧，成个厨房打仗，地下湿立立啦，根本全部都系。水，跟住啲菜咧，地下又有啦，嗰个炉咧后面都有啦，啲饭咧、啲米咧，地下都会有嘅，但系好食嘅，佢煮嘢而家进步咗好多嘅。 咦 ，OK， 我听得出咧，你系接受佢，虽然就搞到丝滑片嘢，但系你睇得出佢嗰个诚意同埋好味道咯。你唔会因为咁样就阻止佢唔好再入厨喎，真系。 唔阻止佢洗啫嘛，佢得啫嘛，我觉得。如果要我做咧，我就唔想佢做啦，即系外卖算啦。 你好老实啊，真系，即系好似我琴日见到我厨房咧，全部都系油烟周围弹到周围， 系弹到周围都系好惨啊，要收拾残 羹。系啊，即系大件事真系。 咁 我实过程嘅，即系佢有冇由嗰啲即系吓实验开始啊，然后慢慢先渐入佳境咁样噶？ 又冇嘅，因为其实佢之前咧都中意煮嘢食啊，整蛋糕啊、甜品嗰啲嘅，但系煮饭我哋真系好少，咁佢都系即系生完呢几年系慢慢学咯。 嗯 ，OK 嘅佢系咯， 煮咩好食啊？ 好跟足网上嗰啲咯， 系 咯。但我煮咧，我就会落乱嚟咯，就系、 是。系你点样乱嚟法啊？ 我煮完我自己都唔食噶，俾个仔食。我唔 你同我头先一样喂，我都话噶啦，唔系得我一个唔想自己试。 譬如我老公咧，琴日迟咗翻嚟咧，我自己煮啦。我一瞓醒眼觉啊，擘大眼啦，五点几啦，开始煮啦，谂下做个咩先。好啦，有牛肉啊，老公买啲牛柳丝，咁、我就牛柳丝加少少糖，加少少生抽，热一热啦。咁我就谂下，咦？咁會硬嘅喎，小朋友點食呢？我就加啲粟粉啦，粟粉好似會揦淋啲啲肉噶嘛。跟住就撒螺絲粉，再撒埋菜心。仲有一包係白汁嗰啲，喺超市買啲白汁啊，入面有菇嘅。整熱咗，佢就淋落啲螺絲粉啦，配菜就有啲牛柳絲啦，同埋 絲菜心咯。牛柳絲點整熟呢，就係抌埋落嗰個白汁入面烚熟佢咯。 係。 你聽唔聽？你聽到到佢嘅佢煮法嗰個心路歷程係咩？就係佢諗到咩就做啲咩咯。 係係。 咁你都要識先得㗎，係咪？ 所以似乎又引證咗喎。嗱，我想問下，係咪你老公咧就真係所有嘢都係 A B C 一步一步跟住做？佢唔會好似你咁咧，突然間興之所至就出手嗰啲人嚟㗎啦？ 唔會，我老公係一步步嘅。 嗱，我今次真係 諗到咩住咩。 真係啱嘅，原來呢一個即係落廚嗰個心理觀察咧，因為我頭先我就話好唔好食咧都係其次，原來佢話肯落廚煮嘢食嘅嗰啲男士咧，普遍嗰個心理特質咧就係、是按部就班，好有計劃，絕對唔會係嗰啲即係瀨瀨啡啡咁樣。 咁但係你煮俾你個仔食噶嘛，咁你梗係一步步煮噶啦，係咪啊？曾志豪 唔同啊，嗰、那個一步步嘅意思咧，就好似我嗰啲食譜全部都咁講，佢話你攞啲雞翼咧。佢話叫你五個鐘頭之前攞出嚟解凍啊！即係佢話呢個先至係最正常的。 哦，因為你 skip 咗呢個步驟，因為你老婆幫你做咗，所以你就唔識啦，係咪啊？ 即係話你冇諗曬咯。即係如果你有諗過咧，你就會知道啊。我一朝早起身，佢話如果係有啲有規劃嘅男人咧，佢就會一朝早十點鐘起身咧，佢就已經諗定。OK， 我夜晚我煮檸檬雞翼。咁我就要準備曬啲嘢，咁但係好明顯我唔係咧，我去到五點半我先諗下。 算啦，你唔好賴啦，唔緊要啦。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啊！你調翻轉咧，我哋可以話俾好多女聽咧，如果你揾到個識煮嘢食、煮得好嘅男士咧，其實最少代表一樣嘢咧，就係佢個人好有計劃，唔係嗰啲流流爆爆嗰啲人。 咁阿 Angel， 你琴日煮完呢樣嘢之外，你個仔 OK 啊嘛？佢食到啊嘛？ 佢肯食，佢食曬啲菇先，因為菇本身喺白汁入邊咧，個包嘢入邊已經有㗎啦，已經係。 係。 第一時間食菇，第二時間食螺絲粉。 係。 咁菜同埋啲肉咧都唔係好掂，啲肉咧佢食完之後慢慢個咬唔到嘅，吐翻出嚟。咁我話你吐翻出嚟嗰樣嘢，可能你太大膽啦，你再分開一半嚟。 你又呃佢啊你？ 跟住 你阿媽媽真係估下啦。 我話呢個好似係根嚟嘅喎，咁佢第二嚿啦，抌咗啦，你嚿就啲菜佢又咬唔到啊啲菜，嗰啲壞，佢中意食菌咯菜心，而嗰啲我唔知點解佢係吞唔到，我唔知道，我唔明咯。 哦，啲葉吞唔到。 纤维太多啦， 切得 咬唔喐啦， 切细啲咯。 嗰块叶，嗰块菜心我已经搣咗一半噶咯，已经只系叶位，冇下低个菌噶咯。 哦， 点解你唔问下你老公咧？ 系咯，你老公煮会 唔食啊？佢宁愿倒都唔食啊？ 系咯， 见到我仔几食噶佢？ 你个仔几大嚟噶？ 啱啱六岁。 六岁，佢有咧见到妈妈入厨房咧， 听多次。 佢會唔會已經去到咧？一見到媽媽入廚房咧，佢就會自己攞定餅乾嚟食嗰啲嚟㗎？ 唔會，因為我個仔本身咧唔係好食嘢嗰啲人嚟㗎，所以我 因為你煮得多。 唔係嘅，佢都唔係好中意食嘢。 唔係好中意食嘢嘅，即係就算爹哋煮都唔係好中意食嘅。 哦，係啊，都係上嚟望，哇，好似好好食咁我樣。即系望一望，可能闻一闻，跟住走咗去嗰啲嚟噶啦，系。 哦。 你知唔知我个细仔好彩咧？佢有啲怪癖噶，佢就系食白饭噶咋。 哦。 所以琴日嗰餐系啦，琴日嗰餐对佢影响咧系比较细噶。佢见到冇餸咧，佢净系食饭就算数，真系。 系。 好惨真系。真系 好养喎呢啲。 系系啦。 我中意 啲。都唔得嘅，我都要俾翻多啲营养佢嘅。咁 Angel 你自己系咪一开始嘅时候，你同你老公嗰个性格咧已经系好分明噶啦？即系你就系呢啲好浪漫啊，随心所欲啊，佢就系比较即系定 型 嗰啲人 咁样。好唔同噶。系咯，我中意食嗰啲，佢唔中意食；佢中意食嗰啲，我系唔中意食。 诶，咁点？ 完全唔同，唔使争食。 哦，唔使争食。 咁点啊？咪煮两份咯，呢个几好噶，我都系体现得到嗰个性格分野咯。 螺蛳粉，跟住我唔食佢啲嘢，我最后整韩国面食。我老公就怼咗成磅面包加牛奶，就系咁。 佢真系，佢索性系放弃嘅，即系话。 系啊，佢望到我整啲，佢都唔想食，佢闻到已经唔想食。我老公。 哦，但系你有冇谂过可以改善到呢？即 其实唔差嘅，我有食，我有 OK 嘅入到 少少嘅，因为我唔中意食芝士，咁我觉得有啲芝士味。咁我姐姐好中意食汁捞螺蛳粉咯，佢食晒螺蛳粉真系。 哦， 啲肉韧咗少少啫。 不过系大家中意食嘅嘢唔同，咁就自己搞咯。 系啊，呢个都系爱情嘅考验嚟噶，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曾志豪咧可以进步嘅，有进步嘅空间嘅。 有嘅， 我觉得佢好似我啊，又唔系初初都系唔识煮嘢食嘅。其实咧唔系噶，其实因为太少落厨啦， 落多幾次咧就識㗎啦。 係啊，煮多幾次就得㗎啦。 呢半年咧都叻咗好多啊。 嗯， 我咧尋日學整糖不甩啦。 哇，勁喎！ 糖不甩原來超簡單啊，傻都識整啊，真係。你上網睇啦。 好啊，好啊。係 咪㗎？係咪㗎？ 真係真係好簡單，超簡單。 好，我哋又試下先。 如果你唔識，你打俾我。 好啊， 我教你。 多謝 Angel 你支強心針啊，簡直勁啊！好，拜拜。 拜拜。 真係嘅，其實真係煮嘢食咧，即係同一般一切嘅技能都一樣，熟能生巧，真係嘅。 喂，我講得啱嘅，即係我琴日入到廚房咧，我覺得好陌生咯，我幾乎想攞張地圖入去咧。 點解？窿曬，因為 唔係嗰啲個陌生嘅意思係刀叉擺邊嘅咧，嗰、那個即係鑊鏟啊，攞邊個先啱咧？即係我好少入去用啊。 曾志豪。你真係咧，我想講一樣嘢咧，有啲聽眾都係咁講。其實你咧真係一個好幸福嘅男人嚟嘅。你頭先你頭先講嗰啲嘢，你簡直係喺度曬命啊！你竟然唔知嗰啲碗碟咩啦，嗰啲刀叉嗰啲擺邊，證明你太你諗你樣樣嘢都你太太幾服侍得你周到。是不是 可能是我人冇要求呢，我平时即食面都够了嘛。 啊嗱，你唔好再咁讲啊，真係啊，要爱惜同埋珍惜啊，你有咁多爱你嘅人啊，包括你个仔啊同埋你太太啊。好，我哋又听下另一位听众嘅电话，有杨生嘅吓。Hello 杨生。 Hello 杨生你好啊。有咩分享啊杨生。 我想讲下咧，其实我之前有个朋友咧，佢就做厨嘅， 系 佢就过咗我几招，就话你煮嘢点样，佢话点样煮嘢好食咧， 系 佢就话其实唔系你煮得好食，系嗰啲酱料好食， 酱汁系 系啊，嗯，佢就话如果你惊即系落盐啊嗰啲惊咸咧，其实你落嗰啲类似嗰啲豉油酱啊， 嗯， 嗰啲咩酱嗰啲咧， 系 基本上嗰啲系有鲜味嘅，唔会令到你嗰啲餸咧过咸嘅， 系 佢话主要啲。咸味咧系嚟自啲盐咯， 系 哦，所以我琴日可能我落多咗啊， 你所有嘢都落多咗， 我琴日即系所有嘢都落多咗咧，但喂呢个调配过程其实都好好讲嗰个系咪好讲彩数噶？ 其实唔系噶，系咪啊杨生？ 咁其实你如果惊咸嘅话咧，其实你可以少少逐次落咯。 系啊，唔使落咁多啊嘛。 唔系话你一次过就可以落到好准噶嘛。 系 啊，同做人一样。 落厨噶咁样，杨生。 都 OK 嘅。 即系你系为势所逼啊，定系真系好似阿霆锋嗰啲咁样，你好中意咁样嘅？ 都自己都中意嘅。 系。 不过我好认同咧，头先有个听众就讲话。佢本身煮得多之後咧，屋企人咧就唔會再有啲咩反應俾你啊咁嗰啲嚟咯。 哦，你而家就係依一個咁樣嘅情況啦。 係啦，即係通常你有啲女人就覺得話：，我男人煮嘢點樣話好男人啊，點樣又剩咁樣。 嗯。 但係你當你成日煮咧，你屋企人就會麻木噶啦，對你係其實冇咩感覺。 咁你罷工啫，唔好煮。 咁又唔得噶。 叫佢自己煮咯。系啊，等佢试下啲鲜味。 赞美疲劳啊嘛，呢啲系系啊， 即系佢唔会嫌你有时话，今日淡啲喎，今日又咸啲喎，佢唔嫌你咧，其实你已经抽笑噶啦。 哦， 即系所以有啲似咧，你日日都见到个老婆化妆好靓咧， 你会 忘记咗赞美噶，但你试下落咗妆啊，吓死佢啫噶。 所以唔好落妆。 系啊，喂，咁你觉得而家即系煮嘢食咧，啲男士咧普遍嚟讲咧，系咪真系都会 多咗食？ 系啊，多咗，同埋你会唔会觉得即系佢最大嘅吸引力咧，系咪真系话啊？佢通常就好有心机啊，好照顾周到啊，咁样嘅。 如果以我老豆嚟做个例子嘅话，都系啊。 嗯。 我老豆系一个，佢可能我老豆本身都系中意落厨嗰啲人嚟。 哦，你都俾 我老豆咧就做嘅就即系好一步步嚟咯，好细心嗰啲人嚟嘅。 嗯， 全部都系噶，我发觉真系，我而家终于明啊！即系今日我哋听咁多个电话咧，听到而家杨生呢个咧，连佢阿爸嗰个性格都系咁样。 其实 即系一定系细心先得嘅。 其实真系我谂唔到咧，煮餸咧可以唔系一步一步嚟咯，一定系有个步骤。其实做所有嘢都要有步骤噶。 都系 男女可能有啲唔同。 唔系噶。唔好再俾藉口自己啦，真系。 我系谂紧，如果我想改善。 善咧，或者我哋想啲男士咧改善嗰個廚藝咧，其實會唔會首先咧，佢應該去上嗰啲性格培訓班啊？係咪咧？ 楊生，你指正一下，唔該。 係楊生， 唔會有太大關係嘅。 要先睇一啲老裝入門啊，睇到嗰啲弗洛伊德咧，令到自己個人心平氣和咗。 阿楊生，你建唔建議咧？其實即係好似作為或者唔係太識煮嘢食嘅人啦，男人女人都好啦嚇，佢哋應該點樣入手好咧？嗱，即係話咧，要樣嘢都學啊，定係唔好啦？我哋不如專注煮一味兩味，煮好啲，咁跟住就先至慢慢再算咧。俾啲信心自己咧， 係咯，應該係專注一啲，例如一啲好中意覺得煮雞翼好好味嘅， 咁啊煮雞翼係嘛？ 係啦，煮雞翼，跟住啲人賺得多咯，咁咪越嚟中意，跟住自己可以再鍛鍊下，咁咪進步咯。 嗯嗯嗯， 同埋我聽得出阿楊生咧，佢強調咗一樣嘢好緊要，就係讚美嘅重要性啊。 哦，當然啦， 即係我哋隔離嗰個咧，即係譬如彭程呢啲啊嚇，所有嗰啲太太啊、女士嗰啲咧，應該唔好吝惜去讚美你嘅另一半。 我成日都讚㗎。 係啦，但係你即係如果佢已經煮咗十年，都係煮嗰隻雞翼嘅、 嗯， 都要讚。 係啊， 即係咪俾啲鼓勵佢？ 梗係啦，嚇， 冇錯， 係。杨生，今晚煮咩啊？咁你嘅吓， 我琴晚先煮咗个啤酒鸡，啤酒鸭啫嘛。 啤酒鸭 啫嘛。 喂，你简单讲嚟听下，我又试下挑战下佢先。 其实都系主要系个酱咯。 吓， 佢本身就买咗啲鸭翻嚟，跟住出水啊，跟住就落啲花椒啊，嗰啲姜葱蒜啊，嗰啲爆一爆嘅，跟住再兜一兜只鸭，跟住加啲。嗰啲豆瓣醬，加啲蠔油啊、豉油嗰啲，跟住倒啲酒落去炆下佢咯。 請問出水嘅意思即係係咪即係先將佢擺落佢解凍櫃嗰度？ 唔係，即係你凍水 嘛？佢都唔識，佢都唔識。 我唔係唔識嘅，我想聽你表演啊！ 系咪即系飞一飞水啊？出一出水， 系咯，即系冻水落镬，跟住煲滚佢，跟住去咗啲血水咁样啲咯。 哦，呢、這个叫飞一飞水， 系啊，等你啲血水飞下出嚟，只鸭冇咁收啊嘛。 系啦， 我净系听都觉得头先杨生嗰个魅力咧出晒嚟。 啱啊，直情咧，好似整个啤酒鸭咁啦，个过程里边咧咪几精心先得，所以唔使学住啊，曾志豪，我哋做啲简单嘅嘢先。啤酒鸭是高难度的，留翻等我哋晋级去到高级班的时候先做啦，真系所以。 我哋可以一路食鸭，一路饮啤酒。 系啊，多谢你啊，杨生 ，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你分享，拜拜，拜拜，拜拜，系啊，做啲简单啲嘅嘢先啦，唔好咁复杂住啦，知唔知啊？ 系仪式咯。 寒风轻飘，一张俏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他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不了，难以心安。 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吓豪仔。 喂，真系要同大家介绍。 谂下先讲，其实个月半湾啊吓，又系张学友嘅吓，咁啊系啦，个环境好啲，听啲歌啊，冧啲嘢食都好食啲嘅，应该都吓。 系啊，同埋咧，我觉得咧，而家就嚟月底啦，我有个挑战可以俾大家。 点啊？ 因为咧，下个月就即系八月啦，你喺八月七号之前。如果你可以修炼成功嘅话呢，你就可以迎接一个大日子啦。啊，都唔系，应该系你要去到真系十一月先 能够。十一月，系啊。 如果你偷鸡嘅话呢，你当系每个月嘅七号呢，都系一个咁样嘅里程碑都得。因为点解呢？原来十一月七号呢，每年嘅十一月七号呢，就系噔噔男士下厨日 ,Man Make Dinner Day。你听过未有啲 事？我未听过，叫国际男士下厨日。 系啊，嗱，佢就系真系每逢十一月嘅七号先系嘅。但系如果你话咧，即系你想挑战自己嘅话咧，你可以每个月嘅七号都做一次。咁佢好得意噶，佢话咧，原来 你个仔都好想参与，睇下都。 系啊，佢话咧有啲规矩嘅，譬如佢话咧，你嗰、那个要有个 main course 啊，仲要最少咧要有四种唔同嘅菜式咧配搭先至。 大件事。 系啦，的确唔准咧，即系我开头谂住咁好易啊，如果我定系荷包炒蛋咁得咧，佢话唔得噶，佢话你 minimum 要有四个唔同嘅菜式喺里边啦，咁同埋咧你要自己去买。佢話咧，男人就要去 shopping 咧，買曬所有材料啦。仲要係咩咧？你要自己執翻曬所有嘢。 嗯，洗埋個廚房真係嚇。 係啦，所以話咧，煮係你，買又係你，連執嗰個都係你。咁、然後仲要唔可以太過求其。最緊要係咩咧？即係話唔可以買四個湯包喎。即係如果你諗住話咁，我咪好易啫。我買個即係青檸雞啊，或者嗰啲咖喱牛腩。 不過時間差唔多啦，豪仔係啊，所以嚇練定都唔知係希望啱啊，同埋希望疫情到時就變化，即係已經大家可以一齊出去食啦。好，傾到呢度先，拜拜。 拜拜。